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。 轻轻传来一首歌， 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，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，就是你。舒雅的第六感，陪你回味老歌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。舒雅的第六感。 这样爱你对不对？来自陈淑桦和李宗盛。爱情没有模式，不同的人为你做同样的一件事，你会感到天壤之别，因为我们在意的往往不是人做的事情，而是做事的人而已。继续来听周华健《花心》。 错过你的心，忘了季节。 黑夜有百种，黑夜有百种，人生未完有几何。 93年的《花心》这张专辑是周华健事业的第一次高峰，也因为《花心》这张专辑呢，在当年是获得全球华语唱片年度销量的第一名，是一张不容错过的超白金的唱片。当中的这首同名主打歌曲是连续数十周坐镇音乐排行榜的前三甲。继续舒雅的第六感，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来自凤飞飞，《暖流》。 错过，别让美好时光流。

无奈只一息间灿烂，随云何甜心，逝去的光彩不复还，迟迟念难耐这一生的变幻，如浮云聚散，迟结这沧桑的眷恋，漫长骤觉光阴褪减，欢欣总短暂未再返，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。曾遇上几多愉快，即我交错梦幻，曾与你真心 路上分秒破，只再一关。 这首《夕阳之歌》是梅艳芳在80年代所演唱的香港经典的粤语歌曲，原唱是日本的超级巨星近藤真彦，经过港台歌手数次翻唱，粤语国语版本都有。这首歌曲一经推出也是大受欢迎，《夕阳之歌》要比《千千阙歌》的发行时间晚一个月左右，所以呢，这两首歌曲竞争非常的激烈。在当年的年终颁奖礼上，两首歌曲也是双双的入选了10大中文金曲和10大劲歌金曲。梅艳芳演唱的这个版本的《夕阳之歌》，加上她的歌词，不知不觉就会让你沉浸在其中。只是在梅艳芳的红馆绝唱之后，再听到这首歌曲，让人感觉非常的心痛。继续舒雅的第六感要为您放送到的这一首歌，可以说是开展了张国荣歌唱事业的新局面。来听到这一首《风继续吹》。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，我是舒雅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点归去？你说你不想归去，只叫我抱着你。悠悠海风轻轻吹，冷却了夜火堆。我看见伤心的你，你说我怎舍得去？哭太也绝美，如何止哭？只得轻吻你发边，让风继续吹。心里极渴望，希望留下伴着你。风继续吹，不忍远离。心里亦有泪，不愿流泪望着你。过去多少快乐记忆，何妨与你柔情蜜意，我愿记取。要强忍离情泪，未许他向下垂。愁如锁，眉头聚，别离泪始终要下垂。我已令你快乐，你也令我痴痴醉。在我心，不必再问记着谁，留住眼内每滴泪，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？